你好，我是戴明。在专栏的第二篇文章 App 启动速度怎么做优化与监控更新完之后，我看到很多同学对启动加载 App 的底层原理表示出了浓厚兴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有着好奇心的你一定也会对支撑着 App 运行的操作系统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问。我曾在专栏的第五篇文章链接器符号是怎么绑定到地址上的当中和你分享了链接器在编译时和程序启动时会做的事情。而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会重点与你说说加载动态链接器之前系统是怎么加载 APP 的。所以今天我会先和你说说 iOS 系统的架构是怎样的，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帮助你理解 iOS 系统的原理，进而更全面的理解它在 APP 加载时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我就先和你聊聊 iOS 的系统架构是怎样的。在理解 iOS 系统架构之前，你最好先掌握一些操作系统原理的基础知识。 iOS 系统是基于 ARM 架构的，大致可以分为四层。最上层是用户体验层，主要是提供用户界面，这层包含了 Spring Board、 Spotlight、 Accessibility。 第二层是应用框架层，是开发者会用到的，这层包含了开发框架 CocoaTouch。 第三层是核心框架层，是系统核心功能的框架层，这层包含了各种图形和媒体核心框架 Metal 等等。第四层是 Darwin 层，操作系统的核心，属于操作系统的内核态，这层包含了系统内核 XNU 驱动等等。那其中用户体验层、应用框架层和核心框架层属于用户态，是上层 APP 的活动空间， Darwin 是用户态的下层支撑，是 iOS 系统的核心。 Darwin 的内核是 XNU， 而 XNU 是在 Unix 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以及创新。了解 XNU 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将有助于我们解决系统层面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XNU 的架构，看看它的内部到底都包含了些什么。 XNU 内部由 Match、 BSD、 驱动、 API、 IOKit 组成，这些都依赖于 LabKern、 LabSA、 Platform Expert。 这里有一张 XNU 的系统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其中 Match 是作为 Unix 内核的替代，主要解决 Unix 一切接文件导致抽象机制不足的问题，为现代操作系统做了进一步的抽象工作。 Match 负责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工作，包括进程和线程抽象、处理器调度、进程间通信、消息机制、虚拟内存管理、内存保护等等。进程对应到 Match 是 Match Task， Match Task 可以看作是线程执行环境的抽象，包含虚拟地址空间、 IPC 空间、处理器资源、调度控制、线程容器。进程在 BSD 里是由 BSD Process 处理，BSD Process 扩展了 Match Task， 增加了进程 ID、 信号信息等等。 BSD Process 里包含了扩展 Match Thread 结构的 UThread。 Match 的模块包括进程和线程都是对象，对象之间不能直接调用，只能通过 Match MSG 进行通信，也就是 Match MSG 函数。在用户态的那三层中，也就是在用户体验层、应用框架层和核心框架层中，你可以通过 match msg trap 函数触发陷阱，从而切至 match， 由 match 里的 match msg 函数完成实际通信。具体实现可以参看 NS Hipster 的这篇文章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每个 match thread 表示一个线程，是 match 里的最小执行单位。 match thread 有自己的状态，包括机器状态、线程站、调度优先级、调度策略、内核 port、 异常 port。 Match Thread 既可以由 Match Task 处理，也可以扩展为 UThread， 通过 BSD Process 处理。这是因为 XNU 采用的是 V 内核 Match 和宏内核 BSD 的混合内核，具备 V 内核和宏内核的优点。 V 内核可以提高系统的模块化程度，提供内存保护的消息传递机制，宏内核也可以叫单内核，在出现高负荷状态时依然能够让系统保持高效运作。 Match 是微内核，可以将操作系统的核心独立在进程上运行，不过内核层和用户态各层之间切换上下文和进程间消息传递都会降低性能。为了提高性能，苹果深度定制了 BSD 宏内核，使其和 Match 混合使用。宏内核 BSD 是对 Match 封装，提供进程管理、安全、网络、驱动、 内存、文件系统、网络文件系统、虚拟文件系统 POS6 也就是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兼容。早期的 BSD 是 UNIX 衍生出的操作系统，现在的 BSD 是类 UNIX 操作系统的统称。 XNU 的 BSD 来源于 FreeBSD 内核，经过深度定制而成。 IEEE 为了保证软件可以在各个 UNIX 系统上运行而制定了 POS6 标准。 LOS 也是通过 BSD 对 POS6 的兼容而成为了类 UNIX 系统。 BSD 提供了更现代更易用的内核接口以及 POS6 的兼容，比如通过扩展 Match Task 进程结构为 BSD Process， 对于 Match 使用 Match MSG Trap 函数触发陷阱来处理异常消息， BSD 则在异常消息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信号处理机制，用户在产生的信号会先被 Match 转化成异常， BSD 将异常再转化成信号。对于进程和线程， BSD 会构建 UNIX 进程模型，创建 POS6 兼容的线程模型 PThread。 iOS 6之后呢，为了增强系统安全， BSD 实行了 ASLR， 也就是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随着 iPhone 硬件升级，为了更好的利用多核， BSD 加入了工作队列，以支持多核多线程处理，这也是 GCD 能更高效工作的基础。 BSD 还从 Trust BSD 引入了 MAC 框架，以增强权限 Entitlement 机制的安全。除了微内核 Match 和红内核 BSD 外， XNU 还有 IOKit。 IOKit 是硬件驱动程序的运行环境，包含电源、内存、 CPU 等信息。 IOKit 底层 libkern 使用 C++ 子机 embedded C++ 编写了驱动程序机类，比如 OS Object、 OS Array、 OS String 等等，新驱动可以继承这些机类来写。了解了 XNU 后，那接下来我再跟你聊聊 XNU 是怎么加载 APP 的。 iOS 的可执行文件和动态库都是 MatchO 格式，所以加载 APP 实际上就是加载 MatchO 文件。 MatchO Header 信息结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 MatchO Header 信息结构代码中包含了表示是64位还是32位的 Magic、 CPU 类型、 CPU Type、 CPU 子类型、 CPU Subtype、文件类型 file type、 描述文件在虚拟内存中逻辑结构和布局的 load commands 数量和大小等文件信息。其中文件类型 file type 表示了当前 MatchO 是属于哪种类型， MatchO 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object 指的是 .o 文件或者 .a 文件， execute 指的是 IPA 拆包后的文件， dylib 指的是 .dylib 或 .framework 文件，DYLinker 指的是动态连接器， DSIM 指的是保存有符号信息用于分析闪退信息的文件。加载 MatchO 文件，内核会 fork 进程，并对进程进行一些基本设置，比如为进程分配虚拟内存，为进程创建主线程、代码签名等等。用户态 DYLD 会对 MatchO 文件做库加载和符号解析。苹果公司已经将 XNU 开源，并在 GitHub 上创建了镜像。要想编译 XNU， 你可以查看 Building the XNU Kernel on macOS X Serial 这篇文章。你想调试 XNU， 可以查看 Source Level Debugging the XNU Kernel 这篇文章。整个 fork 进程、加载、解析 MatchO 文件的过程可以在 XNU 的源代码中查看，代码路径以及相应的地址在文稿当中进行查看，相关代码在 macexave 函数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关代码。可以看出，由于 MatchO 文件很大， MacExave 函数会先为 MatchO 分配一大块内存 IMGP， 那接下来会初始化 IMGP 里的公共数据。内存处理完， MacExave 函数就会通过 fork create child 函数 fork 出一个新的进程。新进程 fork 后，会通过 access activity image 函数解析加载 MatchO 文件到内存 IMGP 里，最后使用 task set main thread QoS 函数设置新 fork 出进程的主线程。 access activity image 函数会调用不同格式对应的加载函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关代码。加载 MatchO 文件的是 access match img act 函数， access match img act 会通过 load match file 函数加载 MatchO 文件。根据解析 MatchO 后得到的 load command 信息， 通过映射方式加载到内存中，还会使用 Activity Access State 函数处理解析加载 Match 后的结构信息，设置执行 App 的入口点。设置完入口点后，会通过 Load DYLinker 函数来解析加载 DYLD， 然后将入口点地址改成 DYLD 的入口地址。这一步完后呢，内核部分就完成了 Match 文件的加载，剩下的就是用户台层 DYLD 加载 App 了。DYLD 的入口函数是 DYLD Start， DYLD 属于用户台进程，不在 XNU 里。DYLD Start 函数的实现代码在 DYLD 仓库中的 DYLD Startup.s 文件里。DYLD Start 会加载 App 相关的动态库，处理完成后会返回 App 的入口地址，然后到 App 的 main 函数。那接下来我为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了 iOS 系统的内核 XNU， 以及 XNU 是如何加载 App 的。总体来说， XNU 加载就是为 Match 创建一个新进程，建立虚拟内存空间，解析 Match 文件，最后映射到内存空间。流程可以概括为：第一步 fork 新进程，第二步为 Match 分配内存，第三步解析 Match， 第四步读取 Match 头信息，第五步便利 load command 的信息，将 Match 映射到内存，第六步启动 DYLD。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和你分享的是系统内核加载 App 的流程，而关于用户台 DYLD 加载过程没有展开说。如果你想了解 DYLD 加载过程的话，可以看看 Mac Ash 的 DYLD Dynamic Linking on OS X 这篇文章。相应的，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我希望你能够和我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读后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